朝鲜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师李哲浩发表了文章《究竟真是个瞎子还是装个瞎子》。文章指出，我国接连发射把邪恶帝国美国本土都置于射程之内的洲际弹道火箭并盗火成功。目前世界各家媒体纷纷报道这个消息作为全球的特大新闻。国际社会一致指出，朝鲜的洲际弹道火箭上升到最大定点高度3700多公里，飞行了近1000公里，试射以高角发射系统进行，比实际最大射程飞行条件更为恶劣。这一惊人的事实资料显示了其实际威力，按正常发射角来计算，足以把美国的西部地区和纽约等东部地区都置于射程之内。对于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的威力，全世界都予以承认并表示惊叹。但是与朝鲜半岛接壤的俄罗斯却固执一种不合逻辑的论调，硬说朝鲜的洲际弹道火箭是个中程弹道火箭，高度681公里，射程732公里。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发射成功时，也许会比谁都不愿意予以承认的位于大洋彼岸美洲大陆角落的美国也不敢否定全然接受的事实。可是唯独离我国很近的俄罗斯一个国家看作是个中程弹道火箭，其目的究竟何在？问题是，如果在军事力量方面列为第二，就会感到遗憾的俄罗斯甚至利用国防部的名义来固执己见，力图为自己的无理主张加上可靠性。俄罗斯对事物的视觉概念里是否有坏心眼和猜忌心形成一种天性，即应把大国的步枪视作一枚火箭，小国的火箭视作一支步枪。另一方面，世人把俄罗斯的态度和他们把朝鲜洲际弹道火箭说是中程弹道火箭的目的相结合起来，抱有也许这一想法，那是因为俄罗斯几年来成为美国制裁和施压的主要对象，受到折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通过对朝制裁决议问题的时候，就以强硬态度抗议美国，说其决议不得影响朝鲜正常的经贸活动和人民生活。但是闹得好像要阻止对朝制裁决议通过的俄罗斯突然翻脸，跳上美国的船只，受到了特朗普的感谢，世人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俄罗斯硬说是中程弹道火箭的真正居心何在。俄罗斯无理的主张却鼓舞了我们接连发射洲际弹道火箭，还成为了一种让我们采取新的行动措施的推动力。俄罗斯究竟真是个瞎子还是装个瞎子，这是他们自己明白不过的。如果俄罗斯不从如此爱惜的自以为是个大国这一观念摆脱出来，那么其作为大国而未能受到大国待遇的当今现实会永远成为一个宿命。